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卫福部今天公告开放六项人体细胞免疫治疗列为常规治疗，癌症治疗效果不佳或者是癌末病人不必再因为苦等不到细胞治疗的人体试验机会花大钱远到海外寻求救治。细胞治疗开放之后，至少好几万名病人受惠，也为台湾癌症治疗史开启一线曙光。六项细胞治疗包括了自体周边血干细胞移植、自体免疫细胞治疗、自体脂肪干细胞移植、自体纤维母细胞移植、自体骨髓间质干细胞移植，还有自体软骨细胞移植。适应症还盖了血液恶性肿瘤、慢性缺血性脑中风、严重下肢缺血症、实体癌第四期、实体癌第一期到第三期经治疗无效者、慢性或满六周没愈合的困难伤口、面积超过 20% 烧伤或皮肤创伤者、退化性关节炎以及膝关节软骨缺损。卫福部医事司长石崇良指出，今天公告版本几乎全部癌症全包，目前国内各大医学中心都有能力执行细胞治疗，只是细胞治疗费用不菲，需要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审查核准，不能乱收钱。希望医疗机构一本医疗服务初衷，以治疗结果为导向收费，好比说疗效好的就多收一点，疗效不好的就少收一点。中央政府1999年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将营业税由地方税改为国税。台北市政府随即为了非涉及北市住民高达976亿元的劳健保补助款和中央政府缠送，最后2009年定调为中央地方对半，从2010年开始分别偿还。郝龙斌市长任内偿还了749.31亿，柯文哲任内偿还了226.74亿。北市府昨天清偿最后一笔摊拨金额31亿，让原定2019年偿还的健保补助款提前一年画下句点。中华亚运代表团拿下了17金19银31铜，战果亮丽。国手们今天中午参与了返国参会。亚运开幕长旗官举重女子58公斤及金牌选手郭幸淳致辞时说，原本生涯规划是在2020东京奥运结束之后退休，但是看到文姿云能在亚运完成二连霸，让她燃起斗志，愿意四年后再战2022杭州亚运。行政院长赖清德中午也出席了参会，承诺未来一定提高教练薪水、选手待遇，完善体育环境，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孩子愿意投入这个领域。立法院长苏嘉全上午接见亚运国手的时候，也向朝野立委喊话，请立委帮忙别删今年度体育署的预算，给体育界一些鼓励，2020年的东京奥运选手表现一定更好。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7点，来到11021点，成交金额113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点，2270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7点，231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0点，274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9点，851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67点，2788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321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3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2.2分，成交金额3亿3400万美元。日元111.14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07美元。中度台风燕子今天登陆日本德岛县南部，这是25年来侵袭日本威力最强的台风。关西机场中午开始暂时封闭两条跑道， JR 西日本中午也关闭了三大城市的区域服务，大阪与广岛新干线取消，今天不会重启，东京与大阪减班，大阪的环球影城还有通天阁今天暂停对外开放，京都观光胜地二条城也罕见休馆，这是2004年来首度因为台风休馆一天。燕子从德岛县南部登陆，首当其冲的四国和近畿地区地方政府都发布了避难指示还有避难劝告。依目前的路径预测，燕子将一路横扫四国近畿北陆，晚间进入日本海，明天中午左右进入俄罗斯。

谁打败。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战，想不通就把念头整个翻过来。我跟自己开心的作战，站到了白头不老没有遗憾。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你又在节目做节目之前更新了你的 IG 吗？ 诶，你怎么知道？ 因为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马上有听众说 IG 上的玛丽照片好正呀。 我的出不是我的出发点 哦。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很尴尬，那是一张很尴尬的照片。 我看看你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我在 po 我前一阵拍宣传照的照片啊。 你看看广播女生尴尬，大家都觉得正呢、啊。 谢谢哦。 都没有兰花绽放，我却听遍充遍心上。有多要我们都活在地上，偏偏我就想要飞翔。要挣脱命运捆绑，要推翻玻璃围墙，要站上巨人的肩膀。梦想永远是理想，一路都有人阻挡。人们说的荒唐，只是我的心中的天堂。手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放肆的大闹一场。无奈原谅，如果很多年后我还是这样。手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放肆是我的信仰。散步之上，梦想永远只会是一个梦想。不只要有一颗星光，就胆敢横越大西洋。我还有一把吉他，我还有一群死党，为什么还不能成长？当我假设生命是战场，就让我进步投降。把伤痕装满手掌，把苦心装满心脏，把歌声装满肺活量。人生拥有是逆光，只要坚硬的模样。会有什么细节，什么体验，不要只猜想。就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放肆的大闹一场。不能原谅，如果很多年后我还是这样。就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放肆是我的信仰。再不去闯，梦想永远只会是一个梦想。就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放肆是我的信仰。再不去闯，梦想永远只会是一个梦想。 IG 更新，昨天你是不是更新了跟你太太去挑选了婚礼的香氛？ 哦、oh! ， 所谓在婚礼香一波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踏入会场的时候，就会有个，比如说我去面店，面店太热，门口会有喷那个水汽呀、啊，那也不是干冰，就喷湿湿的水那样。 我以为你要讲面店的，哎、欸，我觉得煮面那个面粉的味道很香、欸，哎，常常就是闻到觉得，哇天，这个好香，好想进去吃，然后吃完就。我常被那个面店的味道给骗。 面团会比较香吧？ 面团 面粉有香、哦、 那就是面团的味道，反正就是煮面的那个味道。对啊， 然后就想说，那你所谓婚礼的香氛，就是现在是一个新流行嘛？就是比如说我要踏入，比如说你那一天叫马克厅好了，你走进去那个拱门就撒，就会有香水喷下来，这样吗？ 就不是，当然不是走过一个就喷一个，那这样那一。那一间应该会很恐怖吧？对啊， 所以是厕所那一种侦测到宾客过臭，就会喷东西吗？ 也不是，就是那整个房间，就整个空间都会是同样的味道，这样子，就有点像你去澳门的赌场，你一进去就会觉得哇，或者现在去一些精品旅店， 所以他怎么办到一直维持在刚好的浓度啊？ 一直不喷啊， 所以会有专业的。就是那个浓度嗅觉师这样子， 对， 哇， 因为他饭店他可能现在有一些饭店他是有自己的就是香氛管道，可是他如果你是要去找，你要打造一个你自己的香氛氛围的话，对啊，那那些香水还是要有附着的地方啊，那基本上最好附着就还是布料，所以就可能在 餐桌啊， 餐桌啊，对啊， 椅子，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有布的地方啦，所以有布置的地方这样子。我的城市还在琢磨自己耳朵，如果换句话说，我该说什么？而你的字典里有没有这个理由？如果换句话说，你会说什么？ 是不是不能这样放给他慢慢慢慢的让时间流逝？ 对，因为虽然你觉得他慢慢的，但是在广播听起来他就是很长又很慢。 因为我现在在找一个新闻，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可是这个新闻呢，就是听起来实在是太像恶作剧新闻了，所以我想要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还是 国内新闻还是国外新闻？ 国外新闻。 所以现在连大纲都不能先讲，你要找到一个完整的新闻再分享。 我可以先跟大家讲说，就是有国内的新闻网报道，就是翻译的、嗯、我可以先讲这个、嗯、就是呢有一个人呢他很喜欢买彩券，他觉得我要中大奖、嗯、这样子，然后这个人呢叫做麦克简森，他的弟弟不务正业，就是沉迷在乐透，买乐透彩券想要中头奖，结果呢他因为他们父母去世了嘛，他要负责照顾弟弟，可是呢弟弟因为买彩券变成月光族，没有考虑自己的未来、嗯、所以这个哥哥呢就想了一个方式，想要告诉他说就是买彩券是不会中的， 然后他就去买了一张， 然后呢、哦、他不是去买一张，他直接跟弟弟说，我告诉你，我从今天起我连续一个月每天都花钱去买彩券、嗯、我告诉你每天花钱买也不会中头奖、嗯、这件事情、嗯， 你听到这边，大家应该都可以猜出结果是什么了吧？ 结果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把你觉得啊，你觉得这个新闻是为什么需要被证实呢？它结局很怪吗？你觉得 结局是什么呢？你可以留在 APP 上。我喜欢我的每个瞬间，心动要留下画面，一起来拍。 刚刚呢，这个新闻还没有讲到一个重点，他呢要告诉弟弟说，从今天起要连续一个月每天花1000英镑。 啊，1000英镑， 就是我每天花40000多的台币去买彩券。 哥哥赌注会不会太大了？ 用以证明，就是我每天砸大钱买乐透，我都不会中头奖这样子。他要跟弟弟证明这件事情。不过呢，事情在第20天有了变化，就是这位麦克詹森先生，他竟然中了700万英镑的头奖，差不多是台币将近3亿，2.86亿元。 被好大的钱打脸哦！ 他出面领奖的时候很尴尬，还在台上跟弟弟公开道歉，承诺要分一半的彩金给弟弟。只是呢，这个新闻就是听起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嗯，所以我觉得在很努力的，我需要找一下这个消息的源头到底是哪里。 所以他没有说根据什么什么报道。 有啊，他有根据那个 My PG Now 新闻的报道。 No My PG Now。It's me, you want, okay, guess what? I want you too. So tell me what you wanna do.GTA, summertime vibing, ayy. Sipping on life today. Summertime vibing, we riding, we climbing, Taipei to LA. Summertime loving, tripping on that Gucci. If you want it, I got it, drink gaini, ooh-sue. If I got it, you got it, though gaini, ooh-sue. Don't need nothing for something, cause blessings coming your way.但是呢，我刚刚在查找了一下，我就用 Mike Jensen 的名字加上 lottery 就是关键字去查找。嗯，然后呢，我就发现了，因为台湾翻译的这个新闻啊，来自于三立新闻网。嗯，然后呢，我就看到了就是。努力的找了一下以后，我没有看到他跟弟弟赌气这件事情，我也没有看到他跟弟弟说我每天要花1000英镑去买彩券这一件事情。 那你看到了？ 我确定的是他的确得了大奖。嗯，然后呢，是这一个大奖的领奖方式有两种。嗯，这个一种领奖方式呢是，我可以每天给你1000英镑，直到你死为止， 像领退休金那样。 对，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可以直接一次领走700万英镑。嗯，所以我不知道是三立的国际小编英文出了问题，还是 应该不是英文出了问题吧？因为这内容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新闻只在分享说他选择哪一个领奖方式吗？ 就是国外外电的新闻都是在说他最后决定要一次拿走700万、嗯、这样子。对啊， 就是有个得主他一次拿走了700万。 对，可是没有讲到什么他跟弟弟说我要连续一个月每天花1000英镑这件事情。每天1000英镑是这个奖可以用每天1000英镑的方式领取。 是乡野奇谈吗？ 这是到底是编故事还是有我没有看到的地方呢？我要继续查下去。 间谍放送， 饶舌春丽一击必杀，尼基米娜全球超越500万张专辑销售，亚历安娜德瑞克天王天后同台帮腔，不管你会不会 freestyle， 一定要听环球尼基米娜嘻哈女皇。 Strawberry lingerie, waiting for you. Strawberries lingerie. You told me you want away. Mess around, put it down on you. I'ma do everything I said I'm gon' do. Pretty little body, it look better on you. Might have to blow it like a feather on you. Waterfalls, ooh yeah, yeah, better come true. Let me go. 加对机油，你的车将是一台冠军跑车。SUM 脂类机油为爱车注入跑魂，唤醒奔驰的欲望，邀您亲身见证。全台最大的 SUM 汽车保修联盟现正热卖中，台澎金马同步贩售。 实在就是 SUM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北欧赏极光，入住北极圈正统玻璃屋。阿拉斯加极光列车，壮丽山河在眼前，旅游看巨匠，世界不一样。追寻极光第一推荐，请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冰冰冰冰，我要冰！冰冰冰冰，我要冰！ 一年一度的期待，元祖雪饼，今年中秋就吃元祖雪饼，冰凉好个秋，元祖雪饼。 当人格分裂成天使与魔鬼，你能听出真正的自己吗？ 我人格分裂。 卓一峰暗黑摇滚主打《人格分裂》，锋芒再现专辑《听者》，9月10号，风华唱片。 大家好，我们是 CTO。 手脚，规则有什么大不了，教条是自由的毒药，我才不要、oh. 世俗的框框太渺小，当个乖乖牌太无聊，若是不能当发烫的主角，我才不要、oh. 发出讯号，理论不再重要，倒转一切思考，收讯号，逻辑不再重要，做自己最美好。放开你的头脑，不必在乎什么。放开你的头脑，放开你的头脑，不必在乎什么。放开你的头脑，不要轻易就被套牢，不要轻易就被击倒，新的世界。来到，放开你的头脑，不用等待什么预兆，不要害怕倒转思考，无限可能已经来到，放开你的头脑，放开你的头脑，不必在乎什么，放开你的头脑，放开你的头脑，不必在乎什么，放开你的头脑，放开放开放开呀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呀呀，放开放开放开。 放开你的头脑，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在广告时间呢，很努力的查找， 追追追，小编追追追。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我已经找到了原文啦，我找到了 MyPGNow 网站啦。 放开你的执念吧， 真的必须要放开、欸。但是，身为新闻工作者，可以这样子乱编故事吗？ 如果你真的很好奇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可能要找到那一位记者。 但最妙的就是三立新闻网只是综合报道，他不写是谁翻的， 那就可能要你就要讯息那个 谁编的 那个网的小编们。你想说你要想知道那一篇文章的源头是什么，你找不到。 对啊，而且这个、就是、 可能是误会人家，可能他真的有看到嘛。 I don't believe it。而且整篇文章当中完全没有提到他的 弟弟， 只有说他花了20分钟说服他的老婆说：“我们真的中奖啦！” 你会全领还是分次领呢？ 对啊，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不过这跟刚刚在 App 上面有人算了一下，如果每天领的话，如果领超过19年，可能就赚。这样子，所以跟你的年纪有关系，跟你相信你自己可以活多久有关系， 跟你生命的运气也有关系、嗯。 生命的运气，对啊，是啊、嗯，有时候你可能一出门就遭遇不测，也是有可能的。嗯，所以大家会怎么选择？你要一天4万，还是要一次领2亿？一天领4万，感觉很多、欸。 你的4万是台币吗？ 对啊，四万台币啊， 1天4万， 一天四万台币，还是一次领2.83亿的台币。 如何广播女神在困惑当中，你决定了吗？ 你想好了？ 你决定了吗？ 我是很想要一次领的那一种啦，但是我怕一次领我会被抢。 你会被抢？所以你想要一次领？ 对。哦。那可能就一次领，但对外说我分次领。哦。 但这不可能啊！经手的航员就会跳出来说：“没有，他一次领完了。” 很没有职业道德哎、欸！ 因为这最后一定会发新闻稿的、啊。最后 那你要一次领还是分天领？ 我要分天领啊！嗯，我要每天每天领，每天一醒，每天一张开眼睛都有40000的感觉，多爽啊！多快乐！好，就是这个真的跟每个人的那个个性跟想法不一样。在 App 上面有人说，如果你是那种一次就会把钱花光的人，嗯，那你就不应该一次领，嗯，如果你是就是， 可是有人可能是拿到钱之后性格大变啊，他之前可能不是一个会这样乱花钱的人，他也不知道，直到他一次领了之后发现，原来这就是那种爽的感觉。 那所以是不是应该分次领比较好呢？虽然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中到头彩，都可以烦恼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可以想想，当你到60岁、65岁，或是未来可能我们会提高到70岁、75岁，当你退休要领劳退的时候，当你退休要领国民年金的时候，那个时候政府也会提供你两个选项哦，你要一次领还是月月领呢？回到今天一开始想要分享的这则新闻呢，这个三立新闻网的编译的新闻。那其实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的事情。那我一开始分享的时候呢，我说它是哪一国的？ 美国？你不说美国吗？ 啊，我说美国吗？ 对，那怎么是英镑呢？ 我说是哪一国的？ 咦？ 广播女神也不记得啦。好了，新闻上面写英国的，但他其实呢，就是这一个 Mike Jensen 这个人，他发生在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只是他的地名是 BC， 就是 British Columbia。 英属哥伦比亚牌，但是这个地方在加拿大。嗯，我觉得这个新闻整篇都错得很 越乱了， 整篇都错得很离谱啊，整篇错得很离谱哎。 现在眉头一皱，是越来越不开心，是不是？ 大家这在干嘛、啊？今天的歌曲呢，是在下个礼拜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Julia 吴卓源，就是他的新歌叫做波街。回到自己，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回到自己就出生的那一年去想想，其实在流行些什么东西。那 Julia 的波街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他其实90后他根本不知道波街是什么，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网路了。他没有经历过那个 modem 的时代，就像假设我们回到80，就是我们出生的那个时候，对，好像可以应该去做个实地考察，那时候在流行些什么东西？ 就不是回家问妈妈，她会记得吗？ 妈妈常常就会把60跟70也搞在一起，这样子。妈妈活太久了。 一面来，头发甩甩。 长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 纳禄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禄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活着就是为了感受，也不要忘了勇敢。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都算。 用时间给的挫败。累积成最坦然的自我，用最自由的心灵面对生活。李荣浩最新单曲《贫穷或富有》数位全面上架，第五张创作专辑10月17日正式发行，华纳音乐。 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时间都浪费了。 方吗？来一场红车式的旅行。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吧。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别把时间都浪费。 竹韵的新歌《爱就爱吧》，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待会呢，下一个小时是你的青春之歌点播时间，欢迎大家呢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青春之歌吧，不管是304050607080090，还是00后，应该是没有10年后的吧，就是你8岁要点歌。 他可能今天在家休息。 好的，欢迎你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分享你的青春回忆。待会呢，欢迎你拿起电话来拨打电话给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Linda 廖雨晴，爱哦爱。待会回来。 我不要这种冷漠，却只有你依赖。你随时对我关爱，全都被你。存在世上个世纪的对白，我要淘汰你的姿态，纯白的心不能够坏。我不怕爱，明天你的眼光，没有放弃的期待，绽放的精彩。爱爱爱 I see a sign， 勇敢的拼命爱，让太阳晒晒。 我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变了。 我没变。哎，老婆大人，出差在外很难说变就变啊。 老公，我帮你准备了统一 AB 先菌素，含雷特氏 B 菌和多种分解酵素，把统一 AB 先菌素放在你身上，我就不会时时挂心了。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国政府宣布启动海外金融账户共同申报准则 CRS， 中国税务单位可以掌握个人境外收入，防止富人海外开户避税。就在 CRS 宣布启动的同时，澳洲、纽西兰已经冻结大批中国人账户。中国、澳洲、纽西兰三方为今年第一波 CRS 讯息交换国。第一次讯息交换，中国就冻结了上千个在纽澳地区的中国人账户。目前除了纽西兰、澳洲，另外还有47个国家参与 CRS。随着 CRS 启动，如果中国人海外账户发现巨额收入，就会列为高风险纳税人，账户拥有者必须解释资金来源，同时还得补缴巨额所得税。台北市选战白热化，作家吴祥辉的蝴蝶兰文创公司在自由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提到由伊森·葛特曼著作的外文书籍《屠杀》近期将在台湾发行中文版，内容指涉台北市长柯文哲带病人到中国器官移植，柯文哲确知所有器官都来自法轮功。柯文哲反驳，他是负责器官移植受赠者的术后照顾，他没有门诊，手上也没有病人，不可能安排器官移植，也指控吴祥辉就是打手，应该找他登广告的幕后金主。吴祥辉今天强调，登广告是花自己出版社的钱，自己就是金主，背后没有打手。今天下午也到台北地检署控告柯文哲诽谤，附带民事求偿1000万。柯文哲今天下午在市政总质询答询时说，选民水准提高，抹黑就会越来越没效。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强调，这个案子根本没人检举，而且几年前就查过了，不会继续追究。国防医学院一名上校参谋主任今天猝死在办公室内，国防部表达遗憾，也将协助家属处理后续事宜，至于死因已经委由相关单位调查厘清。蔡英文总统今天接见日本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蔡总统强调，两岸关系我们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台湾善尽区域安全责任，维持一个稳定一致可预测的两岸关系，但是现状维系不是台湾单方责任，他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中国打击台湾力道越来越强。总统认为，不论军机、军舰绕行，阻挠台湾国际参与，甚至断交，中国都是企图破坏现状，增加两岸关系变数，也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总统特别感谢日本各界在国际航空公司更名、东亚清运以及萨尔瓦多断交上声援台湾。台湾和日本共享民主自由基本价值，也是彼此重要的合作伙伴。除了民间交流热络，也期待政府之间能有更多互动往来。劳动基金最新投资绩效出炉，截至七月底，整体基金规模3兆8928亿，七月单月获利625亿，今年累计到七月收益数1170亿，收益率3.22%。下半年仍然需要持续关注美国引发的贸易战，可能冲击中国与欧洲经济贸易，以及土耳其股汇市动荡对新兴市场股汇市的后续影响。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0点，成为2269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8点，成为231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29点，涨幅1.07%，来到274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2点，涨幅1.2%，来到85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8点，成为2795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成为321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7点，来到11021点，成交金额1139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48对一美元，台币贬值3.6分。日元以111.34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78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今天北部、东北部、马祖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新北市龙洞已经观测到浪高1.5公尺长浪。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高温资讯，今天盆地、纵谷及近山区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黄色灯号区域，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1到36度，中部、东部30到33度，南部29到31度，澎湖28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哇，小熊， 欸， 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耶。 哇，真的是太棒了。 嗯，哎，妹妹，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嗯，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 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今宵一别后，何日君再来？一代歌姬邓丽君魂牵梦萦的经典歌曲，邓丽君经典歌曲音乐剧《何日君再来》，金曲鬼才李哲毅改编16首动人邓丽君金曲，9月7号到9号新北艺文中心，献给有梦的金色年代。喂， 完全好哉！ 我甲中介用2000万买厝，到厝了才知影房间的中介几千九，有人卖千八，有人五歪三去啊！ 你敢唔知影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一家平台无比。 我是柯志腾。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欧巴的青春之歌。 来到了青春之歌的时间了，欢迎你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 calling 专线是02-23639955 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呢，跟所有现在收听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讲讲你的青春歌曲，还有这首歌带给你人生的青春故事吧。 逃避寂寞，两个人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头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就像一切都不会结束，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想哭就到我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痛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就像一切都不会结束，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别把未来想得太清楚，那只会让我越来越无助，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就像一切都不会结束，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来吧，想打电话就打到我怀里来，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第一位青春之歌来宾 ，Hello， 你好。 你好。 嗨，怎么称呼呢？ 哎，我是高雄的阿刘。 阿刘你好，阿刘，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L.A. Boy 的《摩登共和国》。 摩登共和国， 哇，这个我要找一下哦。 这是你什么时候的青春之歌？ 国小哎。 那时候你对这首歌的印象跟故事是什么？ 就没有，就喜欢的女生喜欢这首歌。 那你小时候你也记得你喜欢谁吗？ 我记得啊。 谁？不是啦，我说 我结婚了，我同学了。 他的意思是说，那个女生喜欢 LA Boys， 那你有喜欢谁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喜欢哪一个明星是不是？ 对， 我喜欢500，500。 哦，那个时候你就喜欢500了， 好早哦。 那个时候500，那个时候还叫吴俊霖的时候，是不是？ 没有，我没有那么老。 可是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蛮早期的耶。 500跟 LA Boys 没有重叠吧？ 我没印象。 还是你说的小时候，就这个是，就是你两个时间点其实不太一样，这样。 就差不多啊，国小的时候。 嗯。 对啊。 所以他 那时候就挪威的森林的时候。然后五六年级那时候就求帝国教了。 哼。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女生跟你说她喜欢 LA Boys， 你也跟着有点喜欢这样。 那我就变得超级五百爱上 LA Boys 了。 所以小时候你就跟着他一起喜欢 LA Boys。 对啊 ，LA Boys 真的很帅。 好的，送给你， 感谢你， 摩登共和国，拜拜， 拜拜， 拜拜。 大家印象支援我一下，你看，这就是我上个小时说的嘛。你问妈妈过去的事情，就会全部搞在一起。 去维基那个时间轴一拉就知道了嘛。 嘿。来吧，新鲜的朋友，请跟我走，打电话给我0223639955，跟所有飞碟的听众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嗨，你是？ 我是黄，叫创 ，T R O N。 哦，创。 创。 对， 创，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想要听，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许慧欣哦。 对，许慧欣的。 许慧欣是你什么时候的？ 他是我国中国小的时候， 嗯， 然后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唱歌很好听的大姐姐这样， 大姐姐，大姐姐。 然后， 嗯， 然后上大学之后，有时候会在全家的时候坐着吃一些便当的时候听到他的歌，对。 你说也是在广播的时候突然放了他的歌，你就很怀念。 对啊，就很怀念这样。 所以你说你在便利商店打工什么时候事情？ 哦，不是打工，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我是做设计的 哦， oh. 然后有时候深夜的时候，那家全家就会播出就是这首歌这样，嗯，对啊， 然后就边吃边摇摆一下， 对，就真的会边摇摆，他这首歌蛮摇摆的。 好，我听到你的故事，只觉得你要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吃这么多便利商店的食物。 对啊，对啊， 好的， 设计系的就是这样子。 创这首歌送给你， 好，谢谢， 拜 拜， 拜拜。 海浪也渐渐喝醉，回想刚才你的再见，方向盘。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好啊， 你好， 嗨，怎么称呼？ 我是宜兰的 Sally。 嗨 ，Sally， 你的青春之歌是？ 哎，林依晨的《孤单北半球》。 哦，没有问题。 所以是因为偶像剧的关系吗？ 哎，不是哎，就是以前前男友第一次唱给我歌，就是这一首。 你们是远距离吗？这首歌是不是远距离的歌啊？ 对，远距离，那时候要当兵。 哦， 怎样？怎样？觉得当兵不够远，是不是都还在台湾？ 一种心灵上的远啦。 对啊。 OK。 嗯， 好的，待会送给你。那现在这个前男友人在哪儿？ 我们很久没联络了，不知道哎、欸，不清楚。 那个时候你有兵变吗？ 没有啊。 就是他退伍之后， 那他有兵变吗？ 也没有啊。 他是退伍之后还有在一起？ 对，可是后来也是分手了。 但现在还是会想起他？ 没有啦，就是很久没见，然后青春之歌就会想到这首歌。 哦，好的， 啊、 送给三位、 嗯。谢谢马克，谢谢玛丽， 拜拜。 拜 拜。 你的青春之歌， 来吧！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02-2363-9955。 用你的早安陪我吃晚餐，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

美的音乐响宴，酒时让天空之城交响组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用晒衣，不用晒衣，有一台干衣机就叫做免晒衣。不用晒衣，不用晒衣，就用 LG 免晒衣的干衣机。 LG 免晒衣干衣机 Heat Pump 除湿式干衣，降低衣物缩水率，温柔呵护您的衣物，还搭配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更省电更耐用，一次干衣电费不到4块哦。 跟着职人深入巷弄，挖掘私房景点，与在地艺术家享受桃园人文风情，跟着感觉走进田野，与公共艺术相见欢。2018桃园地景艺术节9月14至30号在杨梅富冈中立老街西河清塘园区，邀您一起玩转艺术，体验旅行的乐趣。桃园魅力风情尽在2018桃园地景艺术节。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震撼您的耳朵，迷惑你的视觉，世界金牌国标小天后郑玉馨，8月16号华语专辑《萌萌哒女孩》绚丽登场，威灵唱片。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我不懂你的幽默，好吧，那就。 欢迎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也欢迎你呢，可以分享你的青春之歌给我们02-36-3-9-9-5-5。 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田中。 嗨，田中。 嗨，好久不见。 田中，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Elba 错的人。 哦，等一下，错的人这个太新 了 吧？这怎么会是你的青春之歌呢？ 没有啦，我当兵，我记得刚入伍的时候，他刚发这首歌。 嗯哼。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刚谈了一场两个礼拜的恋爱就入伍， 好像刚谈了，就是你自己也不太确定就对了。 就是印象就是因为就两个礼拜嘛， 这不过才是几年前的事而已耶。 几年前？ 对啊， 过的人应该也7年了吧？ 7年前入伍前的恋爱就已经完全忘记了。 因为就是刚入伍，然后谈这段，但是错的人不是那个对象， 那 是 哪一个对象是错的人？ 他遇到你这个错的人， 你是错的人， 不是错的人，是因为我那时候很幸运的抽到成功岭的模范队，然后我们非常的惊喜，就是通常一个月应该都可以去迎战几次，就我们那个为了我们的排长为了想要升连长，然后从来没有踏进过迎战一次，然后就是伙食不是很好。对，然后我当时的女朋友原本是说在探望，探亲的，第二个礼拜，说要带肯德基跟麦当劳来，结果她没有。 那她带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她没有来啊。她没有来。 所以你因为麦当劳跟肯德基记仇到， 所以我觉得她是错的人。 所以你觉得当时的女朋友就是错的人吗？ 对，因为当探亲那天我没有请我家长来，因为太远了，奔波太远了。然后我以为他会来， 你以为他会？他到底有没有答应他要来？ 他有说他要来，他说我一定会带肯德基跟麦当劳。 那他为什么没有去？ 因为他是错的人啊。 不是、啊、他有理由吗？是他就是人间蒸发了。 就是我那天当所有同袍的可能女朋友或是家长都来的时候，我就猛扣，就是那种没有手机嘛，电话亭猛打， 嗯， 转接语音信箱。 哦不， 那之后呢？ 然后之后就都转接语音信箱了。 哈，就从那次开始， 你是再也没你再也没跟他联络上了。 我的天哪、 啊！对， 哎、欸，那真的很坏哎、欸。 这故事好痛苦哦。 不是，我觉得坏的是就是真的不要 轻易，好歹快递过来是不是？ 就不要轻易相信爱情，最后分我肯德基。最后分我肯德基麦当劳的是我同袍，所以我觉得同袍之爱是友情更为坚固。 是不是 让我领悟到 肯亲假都很想吃麦当劳跟肯德基，是不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 那时候的广告，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 没有，因为那时候连队的伙食真的不好，就是那馒头可以硬到跟你丢手榴弹的硬度一样。 嗯， 然后绿豆汤可能会有一些沙拉托的味道。 嗯， 就是因为太多人的伙食要做了，所以可能会就没有这么好，所以会很想要吃那些垃圾食。 嗯哼。 哎、 欸，他真的是蛮绝的耶， 就是 啊， 他这个会让对方可能会有永久的心理创伤。 就是女生没有要服义务兵役，所以不知道那个当你就在青春年华时候被抓进去，然后剃头、嗯，然后非人对待，然后所有那些没有名字，你就动都不要， 所以就全部就是一致，就是一致性的， 相信自然是这样。 都要 对，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已经就是与世隔绝，然后弱智化了两三个礼拜，你终于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亲人，所以有任何那种就是答应你要来可是没有来的人， 哎、欸，而且你狂打，你一个人那边孤单的狂打，不接就是不接， 就是转接语音哎、欸，真的， oh、 然后就认清了。我觉得就是运气好的是好险，就是在入伍，就是在那个就是集训的那一个月，而不是就是发生在我可能就是更久的时间。 哎、欸，那我好奇，就是你有假的时候，后来你 有 去找他吗？ 试图找他吗？ 没有啊，为了麦当劳肯德基吃不到，哪有可能找他、啊？没有啦，就我觉得就看清了吧。对啊， 嗯， 就我觉得就这没有什么好再继续联络啦，嗯、就是。 但还好啊，你跟他交往才两个礼拜，我觉得真的还好还好。 嗯、对，因为可能就是才两个礼拜的根基，如果是两年的话，或许那个真的是 不要像我一样。 对，或许可能我每天，或许我就可能每天要找辅导长了。我在想， 谢谢你 啊， 卡拉卡桑， 马克玛丽，谢谢，拜拜。 拜拜。 这故事缘分，但是我还 呢，在揣摩冰变那边，然后马克说不要像我一样。有人说天哪，这戏演得真好。我想跟各位解释一下，那不是戏呀、啊！ 不许你说出来，不许你说， 人生如戏呀、 啊。 02236399555，你的青春之歌与青春故事，我们在那边听你的分享哦。Hello， 你好。 喂 ，Hello，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是谁？ 我是新店的阿和。好了， 阿和，阿和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嗯，马基友的初恋，应该叫初恋吧。 Kida，Kida， 竟然点初恋。阿和，我想问一下，你有在听马克信箱吗？ 没有哎、欸， 哦，好吧， 好，那就是一个跨时空的呼应好了， 这就是真的是 很巧，可是这故事跟初恋一点关系都没有，应该说跟爱情一点关 系、欸。阿和， 阿和， 阿和， 不， 阿、欸、又回来了、啊。那你的故事是什么？ 哦，没有啊，就是以前不是看那什么叫没有业配啊，就麻辣鲜师的广告插曲，不是会香。 香， 哎、啊，手机是不是那个阿和是刚刚是要唱歌，是不是？ 对，而且、 就是、他广告有一个那个破口都会播那首歌啊。 哼，所以你只是热爱看麻辣鲜师，所以喜欢这首歌？ 也没有啊，就以前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不是说你们不要吵，然后你赶紧走，我就会说像这样的 爱情， 对啊。 为什么老师叫你们不要吵，你就会想唱出来？ 没，就是那个你看影片的时候，不是他突然间断掉，然后就会画面停格嘛，然后就直接播这首歌，然后慢慢的飘出那个字幕。当年那种连续剧都是这样的。 那当时班上的同学有捧腹大笑吗？ 还是全班一起起哄吧？ 对，全班一起起哄，应该是老师会更生气，不是我们会捧腹大笑。 哦、好的，阿和送给你这首歌曲。 好，谢谢， 拜拜。 I'm gonna know ya, I'm gonna show ya. My body's got some powers of persuasion. 你的青春之歌。 为什么突然会这么兴奋呢？因为我觉得 这是哪一次的马克信箱会？ 就在这周， 后天 就这么巧，就是星期对、嗯，就在这周的马克信箱 会有这首歌的共鸣在当中。 广播女神 清唱，你不要讲太多，哦、你讲太多了啦。 收回来，收回来！刚刚大家都没有听到哦，马基欧亲临现场。 你不知道，我几天都睡不着。爱情好像来得太早，第一次渴望能被人拥抱，偏偏等不到。又不停幻想你对我有多么好，你不需要我对你神魂颠倒，爱情难道无法思考，第一次被寂寞逼得疯掉，偏偏躲不了，骂自己为何专情的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走一个人又哭又笑，因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好让等待可以得到回报，不会再被浪费掉，而你也能被我感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疯掉，偏偏躲不了，骂自己为何专情的好无聊。想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总一个人又哭又笑，因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好人等待可以得到回报，不会再被浪费掉，而你也能被我感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总一个人又哭又笑，因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好人等待可以得到回报，不会再被浪费掉，而你也能被我感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待てね。 劲歌金曲。 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十七岁的青春诗篇，你我再翻完美一页。SHE 全新单曲《十七》。 什么新闻？你身边也会有珍惜你的人，那是我们最想祝福的你吗？懂得我觉得快乐，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享受过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更多的回忆不禁诞生。 把菜单拿这么远， 因为我拿太近会看不清楚。 不想泄露老花痕迹，就带艾尔康多焦点水滴镜片，不论远中近，通通都清晰。 哇，戴起来好舒服，就像没戴一样。 艾尔康多焦点水滴，请洽全台宝岛眼镜。佩戴一般隐形眼镜需经眼科医师或合格验光人员验光配镜，并定期接受眼科医师追踪检查。本器材不得遇中文访单建议之最长佩戴时数，不得重复佩戴。于就寝前务必取下，以免感染或溃疡。如有不适，应立即就医。卫部仪器书字第029131号，北市卫器广字第10708019号。 当你爱上了一个人，而那个人也爱上你的时候，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是邓慧文。由我监制的《致这该死的爱》是一出探讨如何与挚爱道别的舞台剧。 全民大剧团创作，杨丽英、邱泽、严艺文主演，9月7号到9号，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 Hello， 我是陈宇桥，翻来覆去的初恋心情就在我的新歌《Kiss Me》。 我是流氓阿德。 飞越了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显露唇蜜，为你为你为你为你加甜油，涂上唇蜜，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咬一口。嘿、hey, ，来玩场游戏，赢了就给你一点小奖励，猜不透鬼就中，这是机会命，我决定。Kiss me， 用吻证明你，红色警戒机密，为你揭秘，吻爱 kiss the face。Oh， 好值得。 嘿呦，我的男朋友，我的唇蜜为你着了魔。如果你想知道最新最硬的唇蜜，请锁定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最新最硬的唇蜜， 最新最软的唇蜜。好，星期四，每个星期四的下午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美妆保养的新鲜货跟就是使用心得啦。今天的最后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一首新歌，张力扬的脱单会社。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你很棒，拜拜。 我要 make you mine， 一起去海角天涯，姐姐比爱太暖，有种爱关关关关关的烂，可不是想脱单，只是前方面积太宽，太宽，不用怕你不知道我的口袋太满，快慢出来，慢慢的疼爱，爱爱爱爱。我爱你，你爱我，不要说出来。耍暧昧，去海边秀完美身材。从今以后，谁敢欺负你，别怕，有我在。It's like, it's like， 我要 make you mine。Girl the swag， 九十九朵玫瑰刚好。为了你，以后方案版指导好。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脱单会社，哦，一定不要，单身怎么办？谁不是天生缺爱，下雨该为谁撑伞，手举的还算、oh, oh, 我要 make it mine， 一起去海角天涯，就牵着手不放开，宝贝你乖乖单身够自白，不是没人爱，为你准备的未来，真心无可取代，你感觉到了吗？从此别来。哦，我爱你，你爱我，大声说出来，耍浪漫，狂言时机拍配真爱。手举的好。 赞。Oh, oh, oh, 我要 make it man， 一起去海角天涯，就真的手不放开，宝贝你乖乖。作战回声，哦哦哦，热烈叫声，哦哦哦，作战回声，哦哦哦，真爱。 音乐全主打， 爱是这样，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可依可在，团聚在这首歌。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已污面，只关注你我怎么蜕变，爱是这样，你认识我，只盼望每个都发亮，爱是这样，受你那欢笑被劫长，爱是这样，我目睹了，不再是纯幻想。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入相簿翻开细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陈奕迅亲笔作曲，刻画巡演幸福时刻 ，Eason and Duo Band 可依可在。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小姐，你知道开车不能滑吧？ 我没滑手机耶。 但你轮胎很滑呀，为了安全，快回 Toyota。九月底前回厂，免费享五大安全检查，轮胎及精选商品优惠中。 欢庆 Toyota 在台30周年，有非订保再抽3000元零件抵用券。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SHE 全新单曲《十七》，8月30日数位发行，华研音乐。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SHE。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